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我哋嘅新鮮生料早已經遠近馳名，今晚嚟靚煲王試下我哋嘅脆肉鰻魚雙飛鱔片，保證你流曬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同媽媽好開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飲水， 我飲咗少少。 哇！ 又咪飲，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隨之拍攬肉更想吞落俾人人，我都有發明扭幾扭下幾混蛋，大家開心唔使擔心，遲下殺到自冷。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个礼拜啦，礼拜三其实都隔嗰几日㗎啦，阿林郑就话撤回啦，咁啊撤回之后啦，咁其实我哋都喺度諗啦，究竟系佢嘅意思啦，定还是系逼供啦，定系点样样啦，啊，其实就好多人都觉得就系话呢个我觉得系有可能，即系如果你话一般嘅諗法啦，就系其实呢个有可能逼供逼成啦，因为呢嗱撤回呢样嘢啦，本身即系其实中共冇锁死到门嘅。冇封死道門嘅，有兩樣嘢其實中共都冇封死道門嘅，即係等於就係話，如果大家仲記得舊上嗰個月，張曉明咧就走去召見500個政協啊、人大啊嗰啲上深圳嘅時候咧，當啲人問佢即係話撤唔撤回啊、獨立調查委員會又如何啊，其實呢兩樣嘢佢都冇講實嘅，其實係咁，但係去到而家即係點解要撤回咧？我諗好我自己直覺覺得啦，就係其實係有可能阿林鄭咧就偷襲咗阿習總，因為咧佢嗰個路透社嘅錄音咧就令到佢咧就覺得係咪哇大佬你陷我於不義係咪？嗰個唔係路透社錄音，路透社消息啫，就陷佢於不義，就係話阿老細唔俾我就回應五大訴求嘛，係咪？咁之後喂大佬 錄音嚟嘅錄音， 錄音嗰個就唔係錄音嗰個就係話 佢之前嗰個係關於究竟。差佬嗰個問題嘛，喺嗰個同學生嗰，那個 啊，有幾個嘅，有幾個。 咁第二個咧就係，三個人去引證，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 嗰，那個就係唔俾佢回應大訴求。 跟住咧，再嚟咧就係 錄音， 第二次錄音。 錄音嗰個就係話咧，我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想辭職，係嘛？跟住就話老細唔俾出兵，係嘛？阿老細就冇計劃出兵嘅，其實就係，咁即係嗱。当呢一个录音走出嚟嘅时候咧，咁李胡石俊啊，嗰啲环球时报好难否认之前嗰个三个消息向路斗社爆料嗰个就系假噶啦，系嘛，即系等于自刮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一个咧就林郑偷袭咧，就令到阿习近平咧就不得不起码送一个诉求俾你，就系撤回，系嘛？喂，你就唔好再赖我啦，冚家产。 你唔知其实咧，我上个礼拜唔敢讲啦，因为我上个礼拜我觉得我状态咧都系太多 ups and downs， 有啲好消息，有啲坏消息。当我睇到环球时报喺上个礼拜三度咧嗰个社评咧，话要确保香港高度自治嘅时候咧，其实我同一时间咧， 即系你觉得转紧向， 就喺美国咧收咗个电话 ，OK。咁係嗰啲海外文明人士嚟嘅，唔好講得係咁神秘啦，就不過孤人其名，佢就問我，佢真係認真咁問，佢話佢自己嚇見完呢一個嘅副總統彭斯 ，OK， 我上個禮拜都有講，佢就話如果撤回得唔得？你覺得啲衝衝子或者係所謂嘅前線，佢用前線嚟形容，會唔會收貨啦？我話梗係唔得啦，而家呢個時候。你起碼都加個獨立調查啦，起碼有官員要問責下台啦。我講官員問責下台，我唔係即刻嚇，即係你都係逐步係清佢哋台㗎啦，係咪？嚇，我就嗰陣時候我咧禮拜三、禮拜四，你記唔記得我喺個 group 裏邊講？即係我同你哋嗰啲 group 啊，我咪提呢樣嘢嘅。我話吹和風， 我其實有幾個 group 裏面都講過，後來有人仲話：喂，屌似吹和風啊，大佬咁樣。即係我完全係覺得好奇怪，就係因為點解咧？太多矛盾同對立咧，令你唔敢即係你 analyze 得到，你 describe 得到，但 analyze 唔到 ，analyze 到，但係 predict 唔到啊！佢究竟佢行乜嘢棋？我後屘喺度即係思前想後。喂，呢一個似乎係一個策略性嘅退卻嚟嘅喎，咁樣。嗱，一組五大訴求，大家民心最唔 crucial 嘅，你覺得係乜嘢？ 咪就撤回咯， 因為佢已經暫緩咗，亦都喺政治上係完全係唔敢再拎翻上嚟，再召你100萬人上街噶嘛。如果我哋係假設呢、這個政府係想解決問題嘅。他就不會玩暫緩啦， 係啊， 佢就會一開波就已經撤回啦。 哦，佢本身佢都唔，佢連暫緩都唔想，一百萬人，6月9號嗰日100萬人， 仲頂啊， 係啊，都頂噶嘛，嗱開會啊嘛。 我就係思前想後去 trace 翻佢成個過程。啊、你開頭第一次，我記得個記者會講得好清楚，啲記者問佢，唔係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唔係期間嗰啲記者招待會。喂，究竟你嘅撤回同暂缓嘅分别喺边度？佢死都唔正面答嘅。 嗯， 你记唔记得？我记得呢个问题好清楚嘅。点解唔系撤回咧？咁样，因为原来咧，佢真系由头到尾咧都唔觉得系自己错噶嘛。林郑月娥， 嗯， 佢低温，你记唔记得佢6月15號嘅记者招待会，不停喺度讲紧个初心。 嗯， 呢下嘢先觉得奇怪。喂，你嗰阵时候仲唔直接 confess？ 系、嗯、咪？学你话斋。你呢个时候梗系要 fast 噶啦 ，tell you the truth 噶啦 ，tell you fast 三个 T 系啊， 三个 T 噶嘛，有乜理由去到咁嘅环境，成百万人出咗嚟，跟住6月12號炒镬咁大镬嘅，喂你都唔 back down， 所以我觉得佢先嚟玩暂缓，再嚟撤回啦。呢下其實係有， 唔係即係 有計劃同部署。 呢、這個咪變咗，如果你係以呢個權鬥論嚟去解釋嘅話，咪解得通，就係、是、話，即係等於而家大紀元成日吹嗰只，就係話咧，阿林鄭咧已經過咗底，俾江派嘅啦。其實係，即係等於咧，其實佢而家根本想做嘅嘢咧，就係不斷延續危機，就搞到阿習近平咧似一鍋泡，係嘛？搞到你70周年嘅國慶咧面目無光。事實上係啊，嗱，因為其實琴日即係前日啊，即係呢個阿習近平見杜特爾特啊嘛，琴日即係。咁杜特爾特佢開完會之後，喂，本身佢係想拗兩樣着數。第一樣着數咧，就係佢原本咧就係話，即係想嗰個汽油田啊，就共同開發，就佢自己佔60%，你就佔40%，係嘛？即係自己想食大份。咁但係咧拗唔到，人哋即係習近平一句得埋嚟，我唔承認咧2016年嗰個即係南海裁決嘅。咁大佬，咁佢而家咧就喂。无计可施啊，大佬！咁佢就喺度话啦：，唉，我唔敢同阿习近平顶啊，系嘛？因为佢而家咧，因为香港问题咧，好苦恼啊，咁样。咁佢讲呢样嘢，喂，大佬，嗱，即系呢样嘢啦，我觉得阿杜特尔特玩鸠佢嘅，其实系 唔单止啦。你今日马克尔走去 见克尔， 马克尔走去见阿李克强嘅时候咧，喂，佢都喺度不点名啊！我今日。揸车嚟嘅时候，再重新听一次咧，就不点名提呢个中联合声明啊嘛。喂，所以你某程度上唔好话大纪元，其实好多人咧都系用即系分析中国政治嘅时候咧，话所有嘅政治理论咧都系唔 work 嘅。唯一系 work 嘅咧，能够解释得到呢一个所谓嘅黑箱嘅理论嘅咧，就只系睇住佢嗰啲嘢点样 input 同埋点样 output 啊嘛。 嗯。 喂，咁似乎又系、哦。喂，如果你真系。純粹想解決香港呢個危機，解決香港嘅政治問題嘅話，咁、你應該係快手快腳噶嘛？ 係， 你冇理由分兩個階段噶嘛？喂，好似咧，仲有一樣嘢咧，你有冇留意到星期三阿、林鄭嗰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其實佢同6月15號嗰個記者招待會嘅套路係一樣的， 西口西面機械人咯、 啊。第二咧，就係、是、兩次咧都係用同一個理由。就是说呢好多暴力啊。 嗯、 我先 back down 俾你嘛。嗱如果你大家事后回顾喺我哋如果冇记错就係8月18號同埋、跟住落嚟呢我哋喺度喺街头即係玩人链嘅时候呢其实係非常之和平。 係啊。 点解嗰陣时候唔 back down 呢 嗯。 點解嗰陣時候唔 back down 咧？反而跟住落嚟接二連三幾次衝突之後咧，你先至走去 back down。其實佢嘅講法就係要話俾佢自己嘅支持者聽，或者佢嘅計算就係、是：喂，嗱，你睇到嗰班人嘅啦，咁嘅情況之下，我冇得唔咩㗎？反而你正常嘅政府應該係點啊？睇到你人民嘅訴求，睇到你哋嗰啲表現嘅時候，咁我吸納咗你。 唔係，咁佢冇得逞啊！佢冇得逞啊！即係起碼佢嗰個成日想嗰個民意轉向係嘛，都冇得逞啊！即係點解？即係呢一個警察佢嗰個執法啊，時鬆時緊，時鬆時緊，好似一個 pendulum 咁樣係嘛？有一個叫做係即係鐘擺效應。係嘛？今日即係立法會嚇、啊、佔領立法會7月1號就話過鬆係嘛？空城計，跟住去到咧7月7號嗰日就係、是、哇就圍堵你係嘛？喺呢一個旺角大遊行，咁你見到佢就係咁樣玩呢樣嘢。但係嗰種 extreme 咧，其實一種係好戇鳩、好唔理性嘅一種 extreme 嚟㗎嘛，係嘛？佢嗰種差佬執法係。系嘛？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佢当然你其实差佬都顶唔顺啦，系咪？喂，有冇搞错啊？尤其系沙田嗰镬嘢，好多差佬屌晒鬼噶嘛。 唔系，所以我初时咧都以为咧，因为系八三一 啊， 再嚟一次即系合法嘅恐袭嘅时候咧，佢嘅 back down。但睇咗又唔似嗱，大家都有留意噶啦，网上咪喺度 check 紧，喂，究竟林郑月娥啲头发点解好似唔同咗嘅？喂，点解 发型？ 喂，似乎系剪完发，反而系即系八三一之后，九月二号、 啊， 喂，点解会九月四号嗰时候长得咁快嘅咧？头发 系嘛？ 即系话，其实佢一早已经 录定咗， 系录定咗，已经系准备 back down 嘅。不过佢要等一个时机。我讲一样嘢就 是，阿柳话咩？佢话等攞嚟夹仓喎，呢个系。 即系佢财经个角度去谂啦，但我就觉得佢嘅谂法就系、是、咧，两次嘅所谓嘅让步，都系一个好严重，例如六一二嘅警暴之后，或者系所谓即系警民冲突之后，佢嘅描绘系警民冲突啦，我哋又觉得系警暴啦，系两次都系咁嘅，而跟住佢嘅说辞就系话咧，因为咧我哋不断描述关于暴力嘅问题，先去 back down 嘅。即系呢个危机其实好严重，即系话以后你哋搞嘅时候，我哋就要次次都系玩呢、這个暴力抗争、勇武抗争。Otherwise 我系唔会 back down，我系一步全部都唔让。即系佢俾一个信息出嚟，呢、這、一个客观效果最少啊，我未必系个动机，但系个客观效果一定系做到呢样。 唔系咁，张炳良都系咁讲噶。张炳良就系话啦嘛，屌你而家咧。即系你究竟你而家落区话揾啲咩居民去倾啊？有冇用啊？喂，你而家次次俾我哋感觉就系话啦，喂，打完你先至回应啊嘛，系嘛？喂，跟住你嗰啲乜嘢陆仲雄嗰啲先好笑。唉，陆仲雄点讲啊？佢话，唉，咁而家你俾个信息出嚟，咁啊撤回，咁你俾人哋嘅信息就系话，喂，而家街头话晒事啊，包括阿边个都系咁讲嘅，即系呢一个阿咩胡石俊都系咁讲。 佢咪就系想制造一个感具弱者形象出嚟，再重新 spin 呢一场嘅运动咯。佢系有计算嘅。如果你我上个礼拜，我哋嗰啲已经系好多好多线嘅，都收到个 message， 话俾我听，系似系有转机嘅时候。点解仲会继续打镬咧？ 哦，你话其实你讲嗰个礼拜啦，即系你话嗰个海外民运人士，即系同你问你嗰个意见嘅时候咧，其实 Donald Trump 嗰个礼拜咧，佢 已经系讲咗话有 good news 噶啦嘛。 系啦，佢 mention 香港嘅时候已经讲话会有好消息嘅，其实系咁好消息可能就系撤回啦，系嘛？ 咁点解你唔早啲做咧？你要等埋我哋嘅八三一嗰个游行先做咧？而明知嗰日。你系会发生事嘅，原来根本就系你部署要发生事。嗱，如果我哋攞翻八三一嗰日冇不反对通知书，嗰日落晒大雨，我哋依然系有十几廿万最少吓走去游行。 嗱，如果你系以 跟住你成套剧本咧，都系自编自导自演，由呢一个掟汽油弹到呢个暴力冲突，到去喺呢个太子嘅地铁站里边去玩呢个恐袭，跟住你先嚟 back down。是不是有啲奇怪啊？ 如果是以習近平的利益考量嚟讲咧，梗系越早搞掂越好啦，系嘛？高高兴兴就庆祝国庆啊嘛，系嘛？咁但系而家你喂，即系你系搞劲都搞唔完。 你而家个形势就系、是、咧，我接翻你呢个讲法就系、是、咧，系没完没了 啊！ 你明明 嗰、那個最初大家估計就係要九月頭，八月尾搞掂。 咁所以包括阿郭文貴都話，其實林鄭已經過咗底㗎啦。你唔好仲以為佢係即係呢一個習同行啊，冇啦。 但係個問題係你林鄭佢喺 Reuters 嗰段錄音嗰度，佢都講得好清楚啦。喂，阿習近平根本就冇意思，亦都唔會諗住話十月一號前會解決呢一件事㗎嘛。 寸步不讓。 我覺得佢呢一個 message 咧。未必是最重要的 message， 不是重点，不是最重要，他只是想 wash hands， 他只是想安抚一些他身边的人，告诉他喂，我是决定不到的，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考量。但你看回他整个的部署和策略呢，很明显就是做一样的，他每一次呢是进两步呢才退一退，进一进，进了很多，你想想 喺打鑊你金先啦，起碼 打鑊你金先。我覺得佢點解佢需要沒完沒了呢，其實佢要達到幾個目的嘅。第一樣嘢就係、是，喂，我要引蛇出洞，激起你哋嘅民憤，你包隻出嚟啊嘛，我就打鑊你，跟住咧就拉鬼曬你哋班契弟。喺佢嘅角度係咁諗，出曬嚟咧，我係激嬲你噶啦，我明係抱屋你哋噶啦。嗱，你每一次差佬嘅部署都係咁。所以我哋要小心嘅，呢個第一樣。喂，第二樣你就發覺喂，每一次都係進幾步先嘅。喂，搞到我哋都有啲友咧就係、心灰意冷，有啲友咧就係、義憤填膺，走去同諗住同差佬打鑊咁樣。 其實更多人係驚嘅，你諗下，你都識講啦，八三一先至得嗰十零廿萬人，但問題之前係講緊幾十萬人喺對面海嗰度行噶嘛。喂，亦即係而且喂，即係差佬佢都講到明，喂，連民陣任何遊行集會都唔俾嘅時候，其實係嚇驚咗好多和理非 嘅 喎。 所以佢嘅所謂嘅讓步係一個策略性考量。我最後諗嘅諗法就係、是，就話咧，當我嚇完嚟。你包仔都已經心灰意冷嘅時候，就本來係俾啖屎你啊嘛，跟住俾白糖你。所以我預估嚇，即係立主全照咯。我估佢會再褪多下。 嚇、啊，佢唔係 keep 住俾屎你嘅咩？你諗？ 誒、欸，佢俾幾下屎你先。 嗯。 再嚟俾幾多幾下屎？ 嗯。 跟住就俾個獨立調查。 嗯。 你諗下共產即係奶共狗裏面，喂，而家係即係之前係講緊何君堯同埋梁美芬，喂，呢兩個暴徒，喂，本身係靜咗一排噶嘛，而家 又出翻曬嚟， 係啊，又喺度講緊反霸貨咯， 唔係佢咪繼續不斷喺度挑釁我哋咯，激起群眾嘅憤怒咯，係咪？跟住你再同佢打一鑊，或者佢再嚟一次越嚟越誇張嘅嘢 ，OK， 跟住你又俾佢嚇驚咗、震攝咗。或者是心灰意冷 ，OK， 惊咗，跟住佢又再俾多粒糖嚟。喂，长远嚟讲，佢冇办法只 kill us all 噶嘛，系咪？对香港人嚟讲，亦都冇办法只臣服香港人噶嘛，所以佢一定要交替地运用佢呢个屎同埋糖噶、 哦。嗱，其实咧，如果你话再让步咧，咁可能嗰个方向就喺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嗰度啦。咁但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其實嗰、那個而家係嗰個實行嘅問題，即係其實因為咧，就如果據呢、這、一個經濟日報咁講咧，就話而家即係中共同埋香港咧，其實係兩條戰線嘅，一條戰線就係民意戰，一條戰線咧就係嗰個叫做係黑警圍穩之戰。咁而家黑警圍穩之戰咧，即係如果你一日仲要打嘅時候咧，你去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咁就會怠工嘅，就等於即係嗰啲差佬就會怠工嘅。咁樣怠工嘅話咧，咁呢條戰就唔使打㗎啦。其實、就是、 所以咧，你呢個 message 最重要 嚇、啊， 因為佢已經係令到我哋咧係焗住要收手咧，係玩獨立調查啊嘛。其實而家佢越拖越耐咧，唔做獨立調查咧，佢係有數嘅。因為點解咧？我哋都會不斷犯錯㗎嘛。嗱，如果你話六一二。即刻有個獨立調查咧，佢就嗨曬嘢。但係我哋拖足兩三個月，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好多人咧，本來由和理非 累積嘅犯錯就越嚟越多， 變咗用武派啊嘛。 即係變咗啦， 即係以前我同你都唔掟石嘅，而家點掟啦？ 即係其實而家變咗就係黑警同埋示威者嘅責任咧，就開始越嚟越收窄啦。其實係 即係我兩三個禮拜之前，我同阿細良喺度研究啊嘛，其實而家五波嘅咋，可能。甚至乎咧，你再咁樣搞落去咧，我哋係即係四六咁輸俾人，係、 嗯、 咪？同埋佢揀咩人啊，去做呢個獨立調查？ 不過呢個係 game theory 嚟嘅，而家呢個係即係臭套困境啊！ 边个行先？如果你要行先嘅话咧，我惊你会覆桌、哦，系嘛？即系大家都要咁样谂。嗱，即系示威者撤嘅话，我惊你会清算我；差佬要撤嘅话咧，佢又惊你独立调查佢，系嘛？双方都有一个咧，即系不能退嘅一个压力喺度啊！ 唔係，但係你另一個角度去睇，喂，而家班奶共狗，佢哋本身都有個分工喺度噶嘛。喂，田北辰走出嚟就真係話，喂，冇獨立調查委員會，喂，我都好難收貨噶噃。但係另一方面，何君瑤又好，喂，今日啊元朗區議會嗰度啊，喂，佢都公開表曬態啦， 擺硬曬。嗱，佢哋全部都係個策略係咁嘅，擺到硬硬，即係其實佢係做緊期望管理，明知唔得嘅，突然之間一下攝落嚟。你想想喂，暫緩同撤回，雖然你話喺立法嘅程序上邊係有分別啫，但喺政治現實上係最無關痛癢嗰樣嘢嚟噶嘛。我又點都唔信，你夠膽再理啦？即係如果你叫我，喂，我只係應承你四個訴求嘅啫，嚇、啊、你五個裏邊剔一個走，我實剔呢個走啦。即係現實世界唔係缺一不可嘅時候，係咪？我一定係呢個最無關痛癢嘅，呢個最唔 care 嘅，係嘛？我最緊要搞掂。政改搞掂釋放或者係暴動嘅定義，甚至乎係關於獨立調查嗰個問題，喂嗰啲關鍵好啦，佢開始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我俾獨立調查你都冇所謂，而佢係確實要吞嘅喎，因為佢嘅評估最初就認為撤回咧，你包仔100% 裏邊，起碼都有三四成會收貨啩，咁我就逐步嚟咯，我逐步。嗱， 逐啲戒你， 逐啲戒你呢人，佢唔一次过满足你，因为点解咧？如果一次过满足你咧，即系话我哋嘅抗争系有呢个赋权作用嘅，英文就叫 empowerment 啊嘛，即系话我下次再嚟嘅时候，你一定要让。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你无论几多诉求都好啦，林郑唔落台咧，系启动唔到呢啲做法嘅，即系启动唔到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同埋即系重启政改，因为。大家對佢冇信心啊，大佬！即係如果佢自己辭咗職嘅話，其實阿田北俊咧就睇好痛嘅。 所以咧，佢下一步咧，我下一節翻嚟講啦，時間差唔多啦。我覺得下一步咧，佢嘅讓步咧 就係辭職，係真係落台啊嘛。 點解咧？我一陣再分析。 佢唔落台就啟動唔到其他嘢嘅。 係，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